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推走，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今世独有，对你太好怎会泪透。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 听。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入夏以来呢，中国大部分地区颜值爆表。这个炎当然是炎热的炎了。接下来一湖南游客呢，为了避暑和朋友去了一趟非洲，发朋友圈调侃说非洲真的一点都不热，相反非常的凉快呢。去非洲避暑真的不是段子哦。据了解，六月到九月是出境避暑游的高峰期，反季节旅游受到了热捧，不知道暑假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计划。

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夏天我们最离不开的可能就是空调了，长时间的使用空调却不清洗空调的话，容易使空调的隔尘网上面存留大量的灰尘污渍，散热片上也会滋生细菌，这样的空调吹出来的风呢，可能会引发呼吸道感染、皮肤过敏之类的疾病，一定要定期清洗空调哦。 最爱有位女网友发帖说自己34岁，有50万存款，不想上班了。她问大家现状是什么样的，自己的方法可不可行。然后网友就说，如果物价不涨的话呢，省吃俭用一年花2万能撑25年，最后一周的钱怎么花的话你自己想一想吧。不知道各位亲你怎么看。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西风在岸上等候，他细说从头 今早 来来来来来来之后，但知道那些少将 年头， 来来来来来来年头，是不是不在岸上等 啦啦啦啦，冷风背后裹着温柔，我还记得十三四楼看你低着头，我站在床头 啦啦啦啦， 黑色大风吹袭着我，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